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如烟，欢迎你尝惊喜，纵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个年羹尧先是平定了西藏，安抚了边疆，随后又平定了青海，功不可没。可以说在当时西北地区，年羹尧的知名度恨不能比雍正还高。青海的战事早在康熙眼里就是一块心病。这回倒好，雍正继位了，头等大事就是派出年羹尧啃这老骨头。没想到康熙这没了的心愿让年羹尧一出马给摆平了。这回打胜仗都先放在一边，年羹尧这次可是帮着雍正完成了他父亲没有完成的事业呀。这样的人在雍正眼里，除了加官进爵之外，简直就是恩人。还没出世，他就面临着危机重重。长大步入仕途以后，他却步步高升，获得皇上器重，权力无人能及。然而得到一切之后，他却忽略了功高盖主。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战功扬名、恃宠身败的狂妄之臣年羹尧第三集。青海战事一结束，年羹尧可就一飞冲天了。雍正是怎么看他怎么高兴。首先一个，当初看中年羹尧，他这眼光没错。再有，这回的胜利让那些对自己有意见的人吃了哑巴亏呀。你们不是不服我吗？你们来呀，老爹都没完成的事儿让我给干成了。好家伙，雍正那叫一个春风得意。对于年羹尧，除了一个字儿就没别的，什么呀？赏。年羹尧的爵位一下晋升到了一等功，而且不光是他本人，就连他儿子他爹都一块跟着沾光。除了这些，雍正还在加官进爵的谕旨里表明，全天下的老百姓都得牢记年羹尧的功绩，否则就不是雍正皇帝的子孙臣民。您听听，在中国历史上能让皇上这么封赏的人物可不多见吧。您就可想而知，在雍正的眼里，年羹尧的功劳得多大了。雍正是越赏越高兴，年羹尧呢也是越赏越忠心。青海战争结束以后，他又提出很多关于青海善后治理的建议，什么加强管理、实行屯垦、发展农业、定期举办朝贡、整顿西藏寺院等等措施，条条都是有根有据。 雍正是一边看奏折一边点头，好啊，真是好啊，亏了年羹尧能想得这么周到，有了他这样的封疆大吏，真是我大清朝的福气，是我雍正的运气呀。一通感慨之后，雍正连个字儿都不带改的，照单全收。那个时候别说朝上朝下了，就是全国上下都知道年羹尧在雍正面前那可是大红人，什么意见只要是他提出来的，雍正肯定不会反对。西北边陲金戈铁马的几年光阴，让年羹尧从一个不起眼的四川巡抚一下变成了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统辖西部各省的一切事务，俨然就是一个没有封王的西北王了。雍正皇帝信任他，同时年羹尧也不辜负皇帝的美意，什么样的任务到了年羹尧这儿都能超额完成。从那时起，年羹尧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一个权臣的时代正在向他招手。处理完对外的威胁，雍正腾出空来，又开始对付上那些有潜在威胁的兄弟们。首先，年羹尧的主要任务是驰骋疆场，处理一些朝廷对外的事务。这回年羹尧摇身一变，开始往足智多谋的权臣发展。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青海之战算是雍正一上台干的头一件漂亮事儿。接下来他没有那么多负担了，转过头来就开始着手处理自己的家事。兄弟多，雍正不可能全杀了，所以对待一些还算有点能力的，他就采取了感情投资，像八阿哥和十三阿哥这样的他都给了实权，封了亲王，为的就是让他们看看我不是没人性，念在兄弟一场，我还是重用你。把这俩人稳住以后，剩下那几个可就没这么好命了。千里迢迢回来的十四阿哥，别看军权没了，可雍正还是不放心，他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儿找事儿，最后搜罗了一大堆罪名，还把人给囚禁在了遵化的景陵。九阿哥和十阿哥也没跑了，八竿子打不着的罪名全扣到这俩人头上了，也被捐了起来。雍正这样又拉又打的政策，其实也没别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分散一下这些兄弟的力量，省得日后给自己添麻烦。起初雍正的心腹力量大概有四个人，八阿哥、十三阿哥、大学士马齐和尚书隆科多。这四个人可得说是朝廷里除了皇上以外的最高领导层了，雍正但凡有点事情都要商量，肯定也把他们叫来出主意。可是随着年羹尧一天天的人气上升，这个小团伙慢慢的就多了他这么一号。雍正不光让年羹尧总揽西部事务，还开始让他参与了朝政，什么人员任免呐、出台新规定啊，全都要听听年羹尧的意见。日子一长，和早先那四位比起来，年羹尧的分量已然在他们之上了。年羹尧这几年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太清楚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了，所以除了真本事以外，符合雍正的心思也是至关重要的。每次雍正问他意见的时候，年羹尧都是迎合着雍正的意思说，那您说这皇上听着能不高兴吗？我心里怎么想的他全知道，这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结果皇上一高兴，还特意和年羹尧说，年羹尧，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但凡有什么事儿需要解决，你和我老能想到一块儿去。我看呢，以后要是我没工夫传达旨意或者写个谕旨的，你就替我来吧，让你写我放心。在雍正眼里，和其他宠臣比起来，年羹尧的位置要更近一层，除了事事都能辅佐自己以外，他还是自己宠妃的哥哥。这么一来，皇上对于年羹尧的宠信在整个朝廷里头可 可就是无人能敌，无人能敌了。还没出世，他就面临着危机重重。长大步入仕途以后，他却步步高升，获得皇上器重，权力无人能及。然而得到一切之后，他却忽略了功高盖主。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战功扬名、恃宠身败的狂妄之臣年羹尧第三集。咱们节目里头说皇上宠信臣子的可不在少数，不过像雍正这么宠信年羹尧的还真不多。我这么说您肯定觉得皇上再宠信能有什么新鲜的呀，不就是有事没事的老叫到身边来，这大臣全家都跟着沾光吗？您说的没错，但是轮到年羹尧这儿可就是冰山一角了。年羹尧但凡有事出差没在雍正身边，几天没见着人，雍正这思念信函可就跟着过去了。信里边什么君臣之情啦，我很想念你啦，你得赶紧回来呀，这样的话全来了。有一回年羹尧领兵在外，一不留神生病了。好家伙，雍正不光发谕旨问年羹尧的病情，还命令手下把他的病情转告给他的家人，别让人家担心。除此之外，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活脱脱的体现在这俩人身上了。为了能让远在西安的年羹尧吃上新鲜的荔枝，雍正也不怕麻烦，千里迢迢的让手下人快马加鞭，一路小心护送到年羹尧面前。您说早先这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费人费力的给他弄，那架不住是他媳妇儿啊，轮到年羹尧这儿，哪位皇上爱子爱民能做到这份上啊？不光如此，雍正还做了中间人，把年羹尧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了隆科多。这下隆科多和年羹尧不光是阶级兄弟，还成了亲上加亲。其他的赏赐就更不用多说了，什么美味佳肴、稀世珍宝，甚至连双眼顶戴花翎、四团蟒补服、黄带紫佩，这些都是皇上的恩赐。您可别小瞧这些配饰衣服，在大清朝的时候，官服和配饰可不像咱们现如今的工作服那么简单。举个例子，就拿这官服说，当初清朝的官服上都会有补子，就是咱们常看清宫戏里那些大臣前胸后背或者肩膀上刺绣的一块块图案，这些补子上图案不一样，这官职就不一样，有点类似现如今这军人的肩章，什么样的级别穿什么样的官服，绣什么样的补子，那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您要是穿的越级了，下场可不是罢官那么简单，搞不好就得掉脑袋呀。年羹尧的这件四团蟒补服可是雍正破格赏赐的，意思就是你年羹尧功不可没。您说在别人眼里，年羹尧能受到雍正这么赏识，谁能不羡慕，谁能不嫉妒啊？皇上的恩宠让年羹尧的权威日渐增加，特别是人事权的膨胀让他更加游刃有余，这些权力或者是宠信逐渐就成了年羹尧炫耀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人一有了权，说话的分量都不一样。川陕甘云贵五省所有各级官员的任免都是年羹尧说了算，凡是他保举的官员，吏部和兵部都会优先录用。日子一长，其他的官员就给这些被年羹尧举荐来的人起了一个外号，叫年选。好多想升职的人一瞧，嘿，这年羹尧这么大本事，只要是他推荐的保准能升官，一时间这年选就成了升官的捷径了。早先冷冷清清的年府一下成了门庭若市，来这儿拜访年羹尧的全是大包小包的拎着，有的在门口就开始攀比上了。 如果说年羹尧对雍正忠心，除了雍正是自己妹夫以外，更重要的就是他和雍正两个人都是互相利用。雍正没有年羹尧，也许就未必能够登上皇位，年羹尧少了雍正，也不会扶摇直上，官至一品。其实要是按照骨子里来说的话，年羹尧还算是有本事，比较正直的大臣。早前一开始他到四川当巡抚的时候，还特意以身作则，不收贿赂，不以权谋私，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他最瞧不上，只要是让他看出来这人品行不端正，您就是再有本事也白搭。不过现在的年羹尧可跟以前的四川巡抚不一样了，以前官职小，说话分量轻，就算有点权力也不会有太多人找你办事儿。现如今您在雍正面前那可是红人，底下的大臣都是看您的脸色，再说了谁不爱听奉承话呀，天天夸您，天天捧着您，总比数了您不搭理您舒心吧。慢慢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年羹尧这心里就开始有变化了，他们送我就收着，他们捧我我就听着，现在有这么多人孝敬我，只能证明我已经是位极人臣了，和早先比起来，我是时候应该培养自己的亲信集团了，要不然我这权臣的威严给谁摆呀，谁来给我造势啊。年羹尧随着自己的心理变化，就确定了一级者秉斥，屈服者剑拔的原则，把那些肥差全都留给了自己的亲信，那些打算走年选的官员也同时找到了升官发财的途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早先有个直隶巡抚叫赵之源，年羹尧是怎么瞧都瞧得不顺眼，于是就跑到雍正面前一个劲儿地说他不是。皇上啊，这赵之源可不适合做巡抚，这个人就是一个纨绔子弟，要能耐没有，要学识也一般，就会贪污受贿，怎么能够做地方父母官呢？大清稳固的基业可不能让这一颗耗子屎毁了一锅粥啊。年羹尧是谁呀？雍正的宠臣，对于他的话雍正向来是言听计从，听完年羹尧的这番话，雍正连考虑都没考虑，一道圣旨就罢免了赵之源的官。接到圣旨，赵之源就懵了，我这是怎么了？皇上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把我给炒了呀？回到家之后，赵之源是一宿没睡，翻来覆去的琢磨自己是不是招惹谁了，谁在背后给他使绊子了。琢磨了一夜，等到天都亮了，赵之源这才琢磨过味儿来，哦，不会是年羹尧不喜欢我，跑到皇上那儿给我穿小鞋了吧。别说，早先我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他官至一品，怎么会注意到我这个巡抚呢？看来我也得换个方法，解铃还需系铃人呐。想明白之后，赵之源没出几天的功夫，就大包小包的跑到年羹尧的家上门求救去了。头一回上门，年羹尧一听是他来了，当时这眉头就皱起来了，把他给我打发走，这人我不想见，以后啊，只要是他不用通禀，直接轰出去。得，赵之源这闭门羹算是吃上了。在这之后，赵之源也不嫌麻烦，三番五次的带着东西去，您别看每回都见不着年羹尧，可这礼物全都留在年府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更何况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呢。这天年府的下人不知道第几次把赵之源轰走之后，随手又是拎着一箱的东西就进来了。年羹尧一看就把下人拦住了，哎，这是他留下的，回老爷，这赵之源呢还真不嫌麻烦，这是第几回来了我也不知道，每回都是送东西，我让他走他也听话，但非得把东西留下，说是孝敬您的。年羹尧一听这话， 就赶忙命人把赵之元早先送的东西全都拿出来给我看看。这一看不要紧呐，年羹尧真是吓了一跳，这袋子里箱子里放的全是金灿灿的项链首饰，要不然就是雪白雪白的珍珠饰品，粗粗一算夹子一块得20多万两白银呐。看来我早先说他是纨绔子弟贪污受贿还真是没说错，就他那官职一年不过是100多两银子，这回送到我这儿这么多东西哪来的，这不就是证据吗？想到这儿，下人刚要收拾，年羹尧突然喊了一声慢着。他瞧着这些东西实在是舍不得呀，如果年羹尧打算举报赵之元，这些珠宝就得上交，他看着已经吃到嘴边的美食怎么可能再吐出去呢？俗话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人家求他办的事情不就是官复原职吗？于是他改变了对策，把这个赵之元带在身边，进京的时候还特意在皇上面前推荐。雍正那会儿对年羹尧的话已经是完全没大脑了，也不琢磨琢磨，反正年羹尧说什么都成。这里是话说天下，在年羹尧的提携下，一些降职的官员得以官复原职，一些专门喜欢贪污受贿的找到了更好的肥差，凡是通过年羹尧获利的人全成了他的亲信党羽，这些人里鱼龙混杂，名声素质都是参差不齐。不过年羹尧可管不了那么多，在他看来，这些人可都是送了重礼，不让人家圆梦怎么成啊？接下来有了这群人的拥护，年羹尧的脾气是越来越大，眼里快连皇上都看不见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明天。